你这怎么这么霸道呢？ 这是不是感慨啊？因为呢，我一会儿我们的新闻当中也会说到这么一条，就是说，美国的一项研究最新报告显示啊，有近半数的英国企业说，他们的商业模式将会因为 AI 而消失。就是很多岗位会因为人工智能而消失。 美国的研究， 英国的企业说 啊，他倒不研究自个儿，就反正就是这人工智能会替代人来工作， 替代很就是很多的商业模式甚至都会消失。 天哪！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咱们说一说您所在的这个行业啊，您所在的这个行业。会不会因为人工智能而消失？会，您认为它是为什么？不会又为什么？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这个主持人这个行业吧，你觉得会不会被取代掉？ 你可能很难， 就是他们不会生产这么贱的主持人，不，这么贱的机器人是吧？ 就是生产的机器人可能幺蛾子没这么多， 所以你觉得呢？ 哎，我觉得咱们这个，反正我够呛。 你是够呛。 高磊，你看高磊这些日子没来，为什么呢？已经被取代了。 我以为他去取代人工智能。 不是，最近来的高磊，你没发现跟以前的高磊不一样？ 被编程了。来，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这是咱们行业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 比如说 很多很多年了， 到底这个播音啊能不能够被，就是播音主持能不能够被机器人取代？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就在 那种虚拟主持， 就在前一段时间 啊， 然后网上出来了一个短片吧，他那里边的配音员是著名的那个李什么老师的李那个，哎呀，我这脑子。 反正就著名的配音老师， 对，是已经一位去世的 李毅老师 啊，李毅老师，对。然后呢，他其实已经去世了，但这个片子就是他在人工智能把他所有的声音全部录入之后，然后再把文字输入，他就可以以李毅老师的声音再把这个稿子给配出来， 模拟他的发声方式。 你真的听不出来。所以当时就是看了以后非常的感慨，这就是人工智能它有可能会做到的一些事情。 反正前提也得有这个李毅老师的声音在啊， 对 对 对 吧， 这倒是。 那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职业， 对对，说说你们的行业， 您干的这个事儿容易不容易被人工智能被机器人所取代，然后您觉得 能的话是为什么， 不 能又是因 为 什 么， 好吧，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聊一聊天。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首先来关注香山赏红叶，西郊县周末将再迎高峰。 还有11月中上旬京津冀将会出现一次中至重度的污染过程。 再来关注呢，麦当劳将在北京10家试点餐厅使用免吸管杯盖。 还有这个五大卫视广告招商会透露，2019年黄金档播出剧目单，流量明星退赛，实力演员上场。 在，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我看有分析自己职业的了， 已经有了。大家现在微信平台上发展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先来说一下交通方面。今天又到了周末了，随着红叶达到一年当中最美时节，香山将会再次迎来客流高峰。作为香山植物园地区主要的交通工具，西郊线正高负荷运行。据预测，本周末西郊线客流将会达到历史的高值，日客流量超过9万人次。 哎呀， 市民如果选择工作日出行，客流可以少一半。 对， 北京有轨电车公司就介绍说呢，红叶观赏期即使在工作日，西郊线的客流压力也比较大，单日客流超过30,000人次、哦、但是和周末一比、嗯、这乘客只需排队不到10分钟就可以上车了、 哦、好好 啊，这还是好的。 如果乘客只能在周末出行的，那么下午选择乘坐西郊线到达香山也可以错过这个客流高峰，下午去。 但是下午去爬香山够不够啊？ 还有这个光线是不是就不好了？ 对 吧，等等。 对，其实这个东西呢还有一个，我怎么前两天看我们的微信朋友就是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有听众给我们发过来、嗯、说大家不要来香山了，说香山被大风吹的叶已经没了。这个我不知道啊，这是有一位听众发的、 哦、但不过是都没了、他这不同的地方也不同情况、 所以如果有住在那周围的或者是经常爬香山的，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一段时间这个去香山到底怎么样，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去别的公园 啊，对对， 比如说咱们就近的地坛 啊 啊，这个远一点千灵山呀， 嗯， 石渡啊、嗯、蟒山呀， 哎 啊，慕田峪长城、司马台长城， 有好多， 百望山、凤凰岭，哎，很多很多啊，八大处都可以。 嗯 啊， 那目前除了选择西郊线去往香山之外呢，乘客还可以选择330快、360、560、630、690、318、505等常规公交前往香山。 对，实际上去的地方也多，去的方式也很多、 嗯、 啊，不要采用同一种。来说说喘气儿的事儿、空气啊、 嗯、 生态环境部近日通报11月上旬全国空气质量预报会商的结果，11月中上旬呢，区域中部啊将出现一次中至重度污染的过程、嗯、影响范围可能包括北京、石家庄、保定、唐山、廊坊等城市，其中北京中11月中上旬前期的大气扩散条件不利，中期转好，空气质量以良为主。预计今天呢，咱北京的空气质量这个等级为3级轻度污染、 嗯、 每天污染这个最重啊是中度到重度污染、 嗯、 周日呢为轻度至中度污染，所以大家戴口罩啊，戴口罩、 好，再来关注一下10月31号人力社保部举行2018年三季度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卢爱红表示说，社保黑名单发布以来， 嗯， 已经有部分企业因为限制措施而无法承揽工程建设项目，受到了应有的惩戒啊。 嗯， 年底前下发农民工工资支付考核方案，春节后适时启动2018年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同时呢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研究提出继续降低社保费率具体办法的要求，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降低养老保险费率的具体方案。其实每年都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说农民工工作其实本来就很不容易啊， 对， 在从事着最基层的工作，那如果这个时候说实话，这些 就盼着年底 啊、发工资，这些老板们啊，你们就想想摸摸，咱不说别的，你先摸摸自己的良心。当然如果你一摸真没了啊， 没事，我们这儿有法、 我们有法律管着 你、对对对，现在这个所以很好、 哎、 当然这样人就不让他干了呗， 对对对。 我们再来说考虑到环保问题的，从昨天起麦当劳将在北京10家的试点餐厅使用免吸管杯盖，并且不主动提供吸管。今年7月呢，星巴克已经宣布2020年之前全球所有分店禁用塑胶吸管，同时公布不用吸管的新杯盖设计啊。这个塑料啊其实基本上是很难分解的，在大海里最终会分解成塑料微粒，最近在人的胃里啊粪便里已经检测出塑料微粒了，也就是说你扔的东西最后比如它会最后鱼会吃，鱼也消化不了，你打捞上来鱼或者海鲜最后人还是自己吃， 嗯， 所以这个毒还是 物质守恒定律，好像物质是不会消灭的啊，消除的它是会转化， 所以你去破坏这个环境，你知道一根吸管好像把它在大海里要最后分解成塑料微粒，需要100年的时间， 哦， 就很困难，更别说其他的这些垃圾了，所以塑料制品大家还是慢慢的 要 远离的意识、 啊、 对对对。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 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的糖，我们两只糖吃一个碗，多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 来来来，赶紧出来道歉啊！就我刚才说的是物质守恒定律 啊， 应该叫能量守恒定律，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这跟说的还不是一回事儿、 啊。哎呀，这谢飞明，这你是 明白人， 初中老师吧？嗯、这说，哼，能不能拉黑他？不要让他听节目， 你马上就要被机器人取代了。 这我跟你说，谢谢谢谢谢谢飞明啊！ 对， 来，咱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啊，说的这个自己的职业。哎，你比如说，还有一位叫做我看看啊，Albert 韩就说了，我的职业是不会的，我很自信。为什么？我是做软件运维的 ，AR 怎么能给自己维护呢？ 那 你这个理由， 一个维护型的 AI、啊、 哎，对对，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说最后可能机器人行业、机器人种族里边也会出现职业分工，哎，这个机器人专门做这个本族群的运维。 我现在隐隐的觉得这期节目是这样，如果大家没有信心呢、我们就扶持扶持人家；如果大家特别有信心呢， 哎，我们就打击打击。 对。毛毯儿说、哎：“原来昨天的高磊不是高磊， 哎， 是编辑了的高磊。 对，他说想起了编辑部里故事， 对，有个电视剧叫《编辑部里的故事》 啊，编辑部里的 机器人叫蕾丝小姐 啊、 高磊就属于男版的蕾丝。 哎呦我天哪，你可别，哎呦，你光给他起这名，我听着都觉得 冷 啊、冷啊、 本来今儿就不暖和。”那商真美说麻烦了，我这麻烦了，我这很容易被替代呀。 哦， 叉车司机。 哦，你别说这个， 这增多几个感应器就可以吧，我都能知道。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因为现在很多，比如说运货的那个，你像他们某东这个分货的那个机器人，不都用机器人吗？就咔咔咔，只不过如果到最后再造大一点。就叉车， 但我觉得一个是得有监管的，一个他得模拟谁的方式，再一个呢，是不是细致一些的，是不是得人还是？ 所以这个还真是有一点，所以你这样啊，你又努力学习啊，你好好学习，你争取让自己成为叉车界的这个叫什么，博士教授，哎，就是机器人怎么走都得听你的，哎，这就行了。 这就行吗？ 哎，这就行了，这就不怕被取代了啊！来，再来看看啊，人工智能武士文，哎呦，这真来了一个做人工智能的， 哎呀， 打死他，打死他！没 有，我的天，你就这得上黑名单啊！你 来来看，他说这个我是做人工智能学习机器人的，机器人是人造出来的，不可能取代机器人。哦。啊！救活他！救活他！刚才打错了，没有没有，那个， 我的天，我觉得是造不出来你这样的机器人， 我 一阵一阵的。 我就觉得是这样啊，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个电影叫《湮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是也是一个根据好像是就是那个一个科幻小说改编的啊，《湮灭》，他就是研究说这个外星人最后来到地球以后，他是用什么方式来取代人类？是他利用叫反射 DNA 啊来复制人类，就是说如果你跟他接触了，他取得了你的 DNA， 他就可以瞬间复制出一个你来， 把你就 然后再把你灭掉，然后他就成为了一个就是一个新的人种的诞生， 都听他的，反正 对。所以我在想，你看人工智能是你造出来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电脑里的那些，比如说你机器人里的那个电线，就相当于我们的神经，对吧？只不过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造出像人那么精密的神经。如果万一有一天这些机器人咔一通电啊，那些电线开始自己生长，哇，然后开始自己连线，然后咔开始有了思维，哇， 打死你，大嘴，打死你！谁敢救活我跟谁急？你这吓唬人，人家不干了。当然这很难，而且发展到那个份上，他也有法律规定。 我估计我是看不见了，你知道吧？啊， 我们的目标是看不见你。 我们的目标是看不见机器人取代我们。 任宇说，我们是做餐饮行业的，肯定不会被机器人取代。 哎， 餐饮这是个有生命的行业呀。 嗯， 你从选料、切配到烹饪过程中的方法、火候、口味的传承，无法替代呀。我们的工匠精神， 对 这个中餐尤其明显。 哎，对，这个倒是。 中餐它不像，比如说这个西餐，经常都是这个多少毫 克 啊， 那个几克。 中餐都是啊，适量 ，那个少许。 哎，对， 是这种， 根据您的口味。 哎，而且做的时候还要尝一尝， 哎， 而且还有讲究一种菜，就是那种味感的一种融合。 哎，色香味形都得有。 对对对。 所以你这个中餐它就不是一个量化，这量化的东西容易被取代。 对，其实你比如说，就像他说的后面那个什么切配呀、啊、烹饪的过程啊，可能会被，但是这个选料。比如说如何挑选呀，包括如何选择那些这个有特殊口味的东西啊等等的。我 那比如说这菜这块有这个窟窿眼，咱给剪了，剩下的人咱还能做呢，还能腌咸菜，机器人可能不是，有窟窿眼扔。 好， 它简单。 哎，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说的就是你的职业，你觉得会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如果会的话，你说一说理由；如果你觉得不会，你认为为什么它不会？好不好？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热点文化热点消息啊。 嗯， 临近年底，一年一度的卫视招商季缓缓拉开大幕。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北京卫视、东方卫视等为代表的五大卫视相继在上海、广州等地拉起大旗，为下一年度的广告招商来吆喝了啊。那从五大卫视公布的2019年的剧目单来看的话，明年电视荧屏将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发迹于2016年的 IP 热开始明显消退了，其中古装加 IP 的黄金组合明显减少。在五大卫视公布的64部剧目当中，定位于古装传奇类型的剧目仅有9部，其中江苏卫视剧目单当中更是一部都没有。像江浙沪这类过去优先考虑古装玄幻大 IP 的平台，明年大剧储备里的大 IP 剧多是此前已经对外公布过的项目，真正在今年立项一个也没有。 预计明年视频网站会是古装剧的主战场，现实题材剧则在五大卫视的片段当中集中释放。据观察，都市情感类、都市职场类、年代传奇类剧集在五大卫视这个剧目类型当中占据了大量的份额。另外呢，今年以来几大玄幻仙侠题材 IP 持续扑街呀 然后呢 就是这个完蛋了， 完蛋了啊！这个玄幻加 IP 的组合在卫视失灵已经成了定数。最好的例证是张黎加持也扭转不了的舞动乾坤的这个口碑低迷，流量大户杨幂和人气小生阮经天的组合也不能让扶摇再现收视奇迹啊。 其实这有一个收视就群体的，对吧，受众群体的分析的问题，对吧。像明年呢，靳东、刘涛、孙红雷、张嘉译、郭晓东等演技实力均属上乘的中年演员将有多部代表作在电视上露脸啊，与年轻演员的新老搭配也成为卫视兼顾收视与口碑的一种选择。像靳东搭蒋欣，刘涛搭周渝民，孙红雷搭辛芷蕾啊，辛芷蕾，还有郭晓东搭的是吴谨言等等，这种组合都体现了这种现实的考量。 哦， 说靳东是中年演员，大家能接受？又再打我一顿啊！ 有很多人会这个对此， 这都是大帅说的。 不要。 2019年呢，同时有不少电影演员回流小荧屏，像刘嘉玲、汤唯、章子怡等等，他们主演的剧集都将成为明年的收视期待。哇，刘嘉玲要演电视剧了 啊！其实这你看吧，在有一个 综艺节目叫《我是演员》当中啊，徐峥也一直在说好演员的春天到了啊，包括其实刚才说的这几个人，大部分像辛芷蕾 啊， 也是从那个我就《演员的诞生》开始。就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 你就看大的这几个人还是有水平的，像蒋欣， 嗯， 对吧？ 嗯，对。 但是这个如果连考核演技的综艺节目都能得到观众的青睐，那观众对影视剧演员的实力的真实需求也是人心所向的。 对、 啊、 你看过好的就看不了差的了。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一起看一看大家的 互动 职业会不会被取代呢？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来看一下游泳的云，他说我是一名中学老师，我认为我的工作不会被取代，虽然知识部分可以用 AI 来辅助啊，我们来辅助教学，但是教师最重要的部分是情感交流还有集体生活，也是我们在学校要学习的，所以不会被取代。 嗯， 哎，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 对对 对, 对， 就是牵扯到情感部分，就是 AI 它技术再厉害，那他在情感方面是有欠缺的， 别往情感研究，研究起来之后就真的像你说的有点危险 啊、 哦！我也看过一电影，就是他怎么把人骗来，又他也我喜欢你啊，这机器人就说我喜欢你，然后他变成漂亮姑娘，男孩也挺喜欢他的，最后怎么骗怎么骗，老板也被弄死了，然后这个人也被关在这屋里了，这俩机器人跑了。 就是。你不能赋予他情感，是这意思吗？ 对，老板是一个胡子比头发都长得浓密的人。 所以从目前的 AI 现状来看的话、我们就从目前的 AI 发展现状来看的话啊，近几年最起码老师这个职业的确是无法取代的， 没法取代。老师这还是一个情感影响。 哎、 唐朝例子说，我这职业不会被取代的 啊， 我是做历史研究的。 哦， 你机器人可以去下古墓去考古， 哎、 但是论文谁来呀？研究还是得靠人。那可。他分析他机器人不一定周全， 哎，你别，你要这么说的话，机器人要写论文那肯定比你写的好，为啥？ 为什么？ 你查重最起码绝对查不到，他也重复不了。另外一个 要么就都是重的， 另外一个是那个在中国好声音里边不是有一个清华的歌手，他的所有的歌词全部是由机器人写成的吗？ 哦、 你觉得他连写歌都能写得出来，你觉得他写论文他写不了吗？ 唐朝李总帮你打大帅啊！ 哎，我觉得是能写掉的。 马上利用广告时间， 哎， 大家互动互动， 哎，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您所在的职业会不会被 AI 替代呢？会的话，你认为理由是什么？不会，你又认为为什么不会？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官宣，公主邮轮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索澳大利亚、新西兰。关注公主邮轮微信公众号，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海上过大年。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385-315。 黄金为民12载，送福万家汇京城。11月1日至18日，中国黄金店庆月，黄金饰品购满12克免1克，11118以旧换新零工费，珠宝5折起，多重惊喜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双十一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1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信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

愿意推动中美贸易的经贸的问题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而美方呢也是表示重视美中的经贸合作，愿意继续扩大对华的出口。至此呢，美元指数大跌，美股和人民币上涨，国际金价自1220美元下方上冲至1230美元以上。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234.22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蔡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蔡白公司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在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说一说您所在的这个行业啊，你认为会不会被 AI 人工智能所取代？如果你觉得会的话，原因是什么啊？你分析一下。如果不会的话，原因又是什么？你也给我们分析一下。来看一下，李佳宁就说了啊，我是名医生，我觉得在局部领域，人工智能很有可能会比人做得更好，但是在整体上，医生这个职业，人工智能想超过顶尖医生，这是非常困难的。人工智能可以对一些疾病就是疾病的诊断准确率高，是因为人告诉他这样做，但对于新出现的问题，人工智能是无法深入研究总结规律的，仍要依靠人类，尤其是医生的行业，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和患者交流的，需要情感的，医生治疾病也解心结，我觉得人工智能不能取代。哎，我觉得他的这个一看啊，这位医生就是一位非常缜密的，你看从他的分析来看的话， 那医生 就非常缜密， 这样的 对对对， 都是比较细腻的，关注点也比较多，而且人家说的对，如果你自己在这个行业里是顶尖的，确实很难取代，而且会有一些疑难杂症啊，他这个机器人他不够灵活，他不敢做出这种判断。 对，就是你比如说你我们就有叫望闻问切啊，对吧？比如说看病的时候， 这还是中医， 你去跟他聊的时候，你要先看这个人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呢，看从无论从面相到跟你聊天，到你的心理状况，都是要做一个综合的来给你一个判断。 别说 话， 心跳乱了， 你的语气出现了颤抖，你是不是紧张害怕？你病了？ 这机器人听着没油了， 哎，但是这就刚才他说到了有一点，在某些局部领域可能会做得比较好，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刚播了一条新闻，就是机器人可以做手术， 哎，知道吗？ 更精确的手术，但是这也是要刚才医生说的，需要人告诉他怎么做， 甚至人要操纵他，他只是去做那个执行的啊。1970说，我不担心机器人能取代我职业，我是保健推拿按摩师 哦， 哎，那他不能替代这不定的感觉和人文的关怀吧？这就是以人为本的职业 哦， 按摩师 啊， 不过说的也对，比如说都有这么多按摩椅了，按摩床， 对对对， 要有这个，按理说不应该再出现，比如说按摩院呀，这个推拿的地方。但是你看，不仅出现，还很受欢迎。 哎，这个 动不动咱们捏脚去 啊，对对对， 咱们有同事， 是你找一机器人给你按，和一个真实的人给你按，他的感觉确实不 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你就比如说吧，我前一段时间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就弄了一个按摩器在我的后腰上按摩，结果因为我玩游戏太投入了，等我这局玩完了，我突然发现哦，后腰怎么这么疼啊，然后撩起来衣服一看， 哎呦， 皮给按掉了，就他生生给我把那块皮给搓掉了， 大家看不见，紫红的，然后中间都是有那个 没有 肉都露出来了。 这是因为就是他已经结扎好了， 哎， 就原来的时候就把皮都给 皮开肉绽了， 对，都把皮给揉没了。 哎呀，你在家被自己停战了吗？这不是 不是，哎，我在想，如果是人的话，他最起码不能干到这个程度。 不是，这机器旁边有一人呀，大哥，你干嘛来着？ 这玩游戏太投入了啊。 我现在愈发的觉得你不能被取代了，怎么这么神奇呢？ 来看一下 VS 说了啊，大帅，啊，你们好，我是在星际酒店工作，星级酒店吧？ 你打错了一个字，你吓我一跳，好不好？ 就像被发射出去的。 哎，星级酒店工作，虽然我是在销售部，但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线部门前台和客房部就有被取代的趋势。现在已经有星级酒店鼓励客人在 APP 上自助的这个 check in check out 啊，然后那个 入住啊、离开、 离开等等的，那几乎不需要任何人工服务。据说这个阿里啊，也在杭州开了一家科技酒店，准备在开业后去看一看。 日本就有啊，无人、 无人酒店， 无人酒店就是你到那儿一投币， 但是 该要都给你安排好。 这就好像是，比如说我们遇到问题，虽然说很多现在很多的 APP 或者很多的企业都开通了叫什么？叫什么人工叫智能客服 啊，老有个小脸， 对对对， 非要让我跟他说话， 智能客服你跟他聊， 我哪有工 作，但是我们依然会选择、如果有人工客服我首先打人工客服 啊，对对对对， 对不对？就是你这些 你有时候 智能客服你给他回复，你说哎，我想跟你说我这个东西它坏了，请您选择坏了哪几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这种过程你是觉得冷冰冰的， 而且更烦， 更烦，老觉得他解决不了。 然后一个错了，从头再来。 对对对， 他是只不过从头再来，但我们呢？ 所以包括去住酒店，那我可能比如说我更习惯了，哎，我遇到问题了，我打一个电话，那头是出现的是一个暖乎乎的声音，你好先生，有什么需要您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这个声音有点太暖和，打错了，你 有什么需要您帮？不是有什么需要？ 但是 你有什么需要帮忙？ 那个酒店真的是你到那一刷卡，他给你安排好房间，电梯直接到你那个房间，然后有一个机器从你需要的杯子什么，你不是一次性的吗？他都扒给你推出来，你在那根本不需要任何人。 所以 它是局部的展开，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一个现实的问题。猫眼看世界跟我们说要批评一下京 AD 尾号78的这位朋友。我们就不念您中间的号了啊，给您一次机会。京 AD 尾号78的这位朋友，您沿路抛洒垃圾，吃完的早餐包装就直接扔出车呀， 太不讲功德了。 你再表现这样，我让大帅取代你。 京 AD 一尾号78， 这就多年一 了啊！拼一拼，基本上就出来了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继续说我们的互动话题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说一说您所在的行业，你认为会被电脑取代吗？如果会的话，为什么？如果不会的话，又因为什么呢？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先来说一说这个昨天进行的一些比赛吧。 好，先来说说 咱们先说一说这个 篮球 周琦方面的消息啊。 周琦方面这个火箭官宣啊，这是北京时间11月1号，休斯顿火箭已经官方宣布啊，将中国的球员周琦下放到了下属的发展联盟里奥山谷毒蛇队。毒蛇队的这个新赛季呢即将到来啊，新赛季的 G 联赛呢将在几天之后正式开打，而各支球队呢也在确定新赛季的一个名单。在这之前受伤的周琦本赛季也只为火箭出战了一场比赛，在此前火箭对阵开拓者的比赛当中呢，到这个比赛垃圾时间周琦才首次出场，在上场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啊，周琦接到杰拉德格林的助攻后完成一记暴扣，得到了本赛季的第一个两分，而到目前为止呢，新赛季周琦也只有这个两分而已啊。那上赛季他在毒蛇出战了24场比赛，其中19场首发，场均是25.9分钟啊，就可以得到11分，6.2篮板和2.3个盖帽啊。那在今年的夏季联赛当中呢，周琦也表现得十分出色，在4场比赛当中只出战21.4分钟啊，拿下了12分、6.5个篮板和3个盖帽。但是伤病还是影响了他在新赛季的这一个出战。 对啊，就是又一名中国球员啊，现在在走出去的路上还是有很多的困难的。尤其是其实就是你看那些美职篮那些球员啊，很壮的。 朱祁我 老觉得他们是大壮，真不是开玩笑。 对对对对，朱祁我觉得还是有点这个。 我跟你说，吃的真是确实是不一样。他们那主食就是肉 啊 啊，就动不动就吃牛排，大块牛肉就光吃这个。嗯、咱们这儿还得。有个菜呀、 啊， 炒菜里的 讲究点营养均衡啊。 对对对，因为中国人这胃也消化不了的，确实是有差异。哎、那包括技巧型的，为什么他们不行呢？这比肌肉比例也不一样。 哎， 那说个技巧型的。 好，再来看一下啊，这个2018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瑞典公开赛展开正赛角逐，中国队在男女单打首轮有多人晋级，樊振东、梁靖昆和周宇都顺利闯过首轮，林高远经过七局激战逆转获胜过关，朱雨玲、陈梦还有王曼玉和这个刘高阳一同闯进女单第二轮。 嗯，这个就你看，经常是这个亚洲人比较强 啊， 这个包括羽毛球。 哎，对对对对对，哎，咱们再来说一个这个叫什么花边消息啊？2018体操世锦赛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啊，这个日本的宣和模白井健三啊，分别只获得了第六、第七名啊。那这个时候，反正就没有拿到好名次嘛啊。这个时候呢，日本的舆论界呢就开始寻找各种惨败的原因。最后他们找出了一个什么原因呢？ 主要什么原因？ 哎，说这一届的体操器械呀 啊 是中国制造的 哦 啊，就是所以呢感觉 怎么了？ 太硬了。这个比如说有一个选手说白井啊就抱怨说太硬了，没有弹力啊，很多选手都苦不堪言啊。哎，这个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位选手就说了，哎呀，这个品牌啊，中国的这个品牌，这个选手简直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比赛啊，就是我一上去就感觉不对劲儿，我觉得就像在草地上一样的感觉。我想问， 那到底是软是硬？ 到底是软还是硬啊？ 对 啊，你能告诉我吗？这个嗯， 他们不就是想这个等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不用咱们了吗？ 哎、哦， 对吧？ 你别说，你这个看得更长远啊， 是不是？ 这简直我觉得 你这 太奇葩了。 你这不好好这个勤学苦练的，讹上我们这个器械，这器械也是通过了这个体操这个联合会，人家也是考察过的、检查过的呀， 对、 啊， 他也是 标准的， 对啊，也是采购来的呀，对吧？ 毕竟鞍马也不是蹦床。要多软， 反正挺有意思啊。这个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说一说你的行业会不会被 AI 智能所取代，你又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买首饰就选菜百。11月狂欢节，菜百首饰全渠道欢乐购，即日起至11月11日，线下门店购买首饰满额有惊喜，菜百天猫旗舰店优惠不断，生肖贺岁吉祥新品，千里克拉钻、红蓝宝石、黄铂金、翠钻珠宝饰品，一站式选购，多重惊喜邀您来。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来来来，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话题啊。 嗯， 一抹蓝说了，我觉得我的职业大概应该不会被取代吧。我是在药店上班，主要工作是收款兼卖药，这种要投入情感，与顾客要主动交流沟通，了解病情，对症拿药的工作，换成 AI 的话不觉得太冰冷了吗？ 本来人心情就不愉快。 哎，有些顾客还会和我们唠唠家常，机器人他来得了吗？所以我觉得我的职业不会被取代。嗯，就这样子。嗯，哎，你要说唠家常，现在有些机器人就已经会唠嗑了吗？对吧？比如说你，哎，你能听懂我说话吗？我大概保不齐能听懂你说话吧，啊，就那种。 那反正那也就是新鲜劲儿，两天、三天两头老是这几句， 对对对对对， 没劲了 啊。 但我好奇的是，怎么收款和卖药是一，一般是俩人吧？ 啊， 对吧？ 就是怎么说呢，也是为了省人工智能的成本吧。 这也太省。阿范说，哎。说起机器人替代，我就很恐慌 哦。 去年就已经传言，以后会计就会被机器人取代 哦。 怎么办？今天就不想上班了。 你放心，会计永远不会被取代的。 他机器人是吧，他不会做账你知道吗，来看看啊， 我主要觉得他这是今天不想上班的一个、哎、 对对对，他可能给领导请假、哎、领导我觉得我有可能被取代、哎、我不 想被上班，不想上班的人哈、嗯嗯、说每天都能找出新的理由 理由，哎我们改天我们 聊这个、啊、 我们改天聊一个你不想上班的理由好吧， 咱们节目还能存活你是不是不想干了，然后你 没有没有，我就找不出理由来 天哪、 哎，好就说了啊，忍不住提醒对方辩友，如果机器人取代人类、哎、呦呦就不需要为人类服务了，也不需要考虑人的感受，不用为人看病，说说我的职业，我应该是不会取代的吧，我会被机器人留下来当奴隶吧我是一名自动化工程师 你看人家理解的深刻， 哎，他理解的很深刻、哎、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一天机器人他取代了，完全取代了你 的了 你的职业了的话、嗯、那可能就是真的他说了算，然后呢你我管你得不得病，我要不要考虑你的感受，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哦、但是他说的他这个职业确实是你就会被留下来的，然后机器人圈着你啊！ 哎，这一下发现咱们这个听众当中藏龙卧虎啊，大家的职业都报告了、 哎、嗯， 比如糊涂的旁观者是一个干了20多年的钳工， 哦、oh, 非常厉害、嗯、认为这个工作有些地方是机器无法取代的、 哦、 特别是在最后调试的时候要求的这个公差只有0.01毫米至0.02毫米之间、 哎、但是我恰恰觉得反而是这些就是极其微小的这些东西机器人做的会更精准吧， 那他你得把它做多精准，那难以达到， 嗯，不好说、嗯、 做他的钳工呢，做他是不是也得要钳工 啊、对你给他做的披露一点就行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继续、 哎、你这个思路总是 哎可以吧， 超于常，可以可以， 对，我们就是在设计，我们呼吁啊，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工程师们，你们在做机器人的时候给自己留条后路好不好， 要不然这样这个咱们单位成立一个大帅办公室，你去那儿当办公室主任、哎、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别在我们这儿干了 好，接下来时间继续为您说新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犹太城是一座死亡之城，这里的人谁都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明天的清晨，他们怎么办，他们把甜菜根剁碎当作鱼子酱，他们把泡菜汤端上桌子当作高贵的香槟，他们唱出期待春天的歌曲，他们跳起了探戈，没有鲜花他们互赠秋天的落叶，没有希望的时候活着就是希望，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出发吧，演艺群会，吃喝玩乐大搜索，乐享生活，好歌会说话，打开文化之门，876资讯为您全面揭开央华戏剧犹太城的神秘面纱，带您领略异国文化的风采，生如何高贵，面对黑暗如何寻找光明和快乐，全新治愈系戏剧作品犹太城暖心呈现，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推出经典名剧《犹太城》，曾在全球以20多种语言上演，斩获大卫树琴奖、英国奥利弗戏剧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全明星主创阵容，法国艺术家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如梦之梦后挑战反派男主角， 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光彩得以绽放， 犹太城邀你在这个冬天来临前拥抱温暖，体会生如何高贵，11月9日至11日保利剧院上演，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央华用戏剧的手段让感动成为愉悦。 我觉得刚才都进入了一个梦境的话，不不不不，你这个还是有点像聊斋 好，再来关注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啊。10月30号下午由校尉胡同小学自中小学的这个学生演出的舞台剧赤壁 亮相国家大剧院小剧场。这部戏呢，从舞台美术到戏剧舞蹈演出，全部是由学生们自己创作完成。 这么厉害 哦，这个厉害了啊！2014年，北京市开启高等学校社会力量参与小学体育美育发展工作，国家大剧院作为首批参加支持的28个单位之一，正式与北京市第166中学附属的校卫胡同小学、自中小学签约，参与两校美育发展工作。 哇，孩子们表演 哦，孩子们创作， 舌战群儒，火烧赤壁， 哎呦， 草船借箭，可以 厉害啊， 哎呀，大家值得去关注关注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呢，10月31号由金庸先生生前创办的明和社出版有限公司代表查先生家人发布讣告，根据查先生生前意愿呢，丧礼以私人形式举行，定于11月12号至30号在我国香港文化博物馆的金庸馆设置吊唁册，以供公众向查先生做最后致意。明和社出版有限公司是经查良镛先生同意和授权，合法代理金庸所有作品版权的香港注册公司。讣告说呢，查良镛先生于2018年10月30号下午，在家人陪伴之下，在香港养和医院安详逝世，享年94岁。明和社仅代表查先生家人，感谢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看看大家还有哪些被取代的啊？有一些新朋友，这个似水流年 LZ 都问我们是在哪互动，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啊！ 啊，就这儿，就这儿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感觉这个在朋友圈里发什么都爱跟风的 啊， 你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因为这已经不怎么独立思考了。 哎呀哈！ 尤其把人照片都发错还感慨的啊。 般若佳木说了，我是一名 HR， 我感觉人工智能是取代不了我的工作的。 你做人力资源的吗？ 对、 哦、 因为这项工作需要对政策深切，就是有深入透彻的理解，要应对这个万千变化的思维状态、 哦、对，因为对 这个倒是， 那前提是对方得是人 啊、 对方如果是机器人还要人力资源吗？ 哎，对，有可能是这样啊。你 啊， 你以后你可能你不会被AI 取代，但是你有可能后来发现你招不用招人了， 不是连你都不用招了， 你会后来 HR 呀、并购到另外一个部门，并到另外一个部门叫什么采购部，你知道吗？我采购一批这样的机器人，来专门从事这个工种， 哦、 对不对？你觉得会不会？完了完了，今天说完 了，咱们俩可能这节目也做不成了。得多少人打咱们俩呢？陈雪峰说，我是一名汽车驾驶员教练。 哦， 这个行业肯定不会被机器人取代吧？ 哎，先进段广告，我们来想一想。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日长城。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8-365-315。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双十一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黄工，来为大家做一下介绍。黄工您早。 哎，你好，主持人。 您好。那今天我看这个预报说今天温度还可以，但早起来还确实挺凉的，是吧？ 哎，是这样子的。目前呢大部分地区气温虽然呢有所回升吧，但是早晨的气温还是比较低的。像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呢都在最低气温3.3度。郊区像山区一些很多站点的这个最低气温啊都在0度以下。目前呢有所回升，现在大部分地区气温呢都在5度上下。山区呢气温呢也在2度左右。应该说这个气温呢还是比较低的。出行呢朋友啊，还有这个户外活动朋友还是要注意添加衣物。那么今天白天呢还有双休日啊，北京地区的天气呢应该说呢还是一个晴转阴的过程，有一个晴转阴的过程。今天呢还有明天呢还有一些雾霾天气，对出行呢还有户外活动啊还是有不利的影响。周六的夜间，明天的夜间开始啊有零星雨到小雨天气。这个降雨呢将持续到这个周日的傍晚前后雨就停止了。那么这几天最高气温呢今明两天现在预报最高气温都是1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4度到6度之间。周日呢受这个阴雨天气的影响，这个最高气温呢现在预报是12度，这个温度啊体感还是有些阴冷的。应该说啊北京这几天的天气呢特别是周日的降雨，对出行游玩还是有不利的影响。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 哎，那如果大家要去周边这个京津冀周边甚至去全国旅游的话，哪儿您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呢？这个气温上看啊， 从目前来看吧，这个全国的主要的天气情况有这几个方面。一个呢是今明两天啊，第26号台风玉兔将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尽管这个台风强度呢现在在逐渐减弱，但是东南方向从海上到陆地目前来看都有大风和这个小到中雨的天气，局地呢还会有大雨。所以说这几天呢就特别是未来这个这两三天有去往这个东南方向游玩的朋友还是要及时关注这个台风这个玉兔的影响。这是台风的影响。那么还有降雨呢对出行游玩也是有影响。未来的两三天啊在我国的中西部还有东北的大部分地区，昨天影响西北地区的冷空气呢继续向东移动，明后天呢会给上述地区带来这个6度左右的降温，还有明显的这个雨雪天气。具体来说呢就是在内蒙古的东北部 黑龙江的大部分地区，会有6到8度的降温，还有明显的这个降雪。那么在南疆的大部分地区呢，包括这个青海的南部，还有西藏的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这些地方啊，也都有降雪。一般呢都是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天气。其中啊，在南疆的西部，还有西藏的西部，这个地区呢，部分地区啊会有大到暴雪。而在这个内蒙古的东南部，包括咱们东北地区的东南部，还有这个华北地区的中北部，另外呢还有四川的西北部和甘肃的南部，这些地方呢是以降雨为主，基本上呢都是小雨为主，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另外呢，今明两天啊，在华北的中南部扩散条件呢也比较差，会有明显的雾霾天气，包括咱们北京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嗯， 那么这个范围呢，从咱们这个华北的中南部开始，一直持到这个河南呐、山东啊，就是这个黄淮流域吧，这些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今明两天这个能见度呢，会比较差一些，最差的地方呢可能会低于1公里，对交通出行呢也会有一定影响。那么由于冷空气在周日白天呢会逐渐南下，那么这个雾霾天气呢在周日的上午开始啊，也会自南向北呢逐渐减弱或者是消散了。这是未来几天啊咱们国家主要的天气情况。应该说呢，有这个雾霾，有这个降温，还有这个雨雪天气，对出行呢还是有一定影响。这里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啊，还是要在出行游玩之前呢，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黄工，祝你今天顺利，谢谢。在这儿我们也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啊，那近期如果出行的话，请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受到长安街复兴路沿线管控的影响呢，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建外大街东向西，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西二环蔡户营桥到天宁寺桥南向北，西四环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西向东。以上路段呢受到管控影响，持续车多，建议您可以绕行相邻的路段。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 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Let's go, hey!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啊，就是你认为你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所取代，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所取代、然后呢，如果你认为会又是原因是什么，不会原因又会是什么呢， 什 么来分享一下， 都得深入分析、 对、分析一下、 对，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聊一聊。像刚才大帅说那个按摩机器人、人有这个刚才按摩师就说了、说你这个按摩呀，实际上是施力者和受力者共同完成的、因为你没注意到吗，经常说哎放松啊，这儿你得放松、你在那玩着游戏浑身较着劲，你这儿也使劲、他当然对你的按摩就是伤害。 哦，专业专业， 最后就破皮了。 专业专业专业， 是吧、其实你是不放松的，你浑身的使劲， 我对 很紧张的， 我绷着呢，紧绷着呢， 打什么游戏， 对对对对，哎， 对吧？ 落 伤了。 啊、 这个刚才咱们说到了驾校教练，说我这不能取代，为什么？因为这学员呀是聪明的，真聪明。哎呀，这费劲的也是真费劲、你跟他说，你说你右转弯 啊， 他问你。教练怎么右转弯， 哎你哎这个我告诉你 啊， 你跟他说，你跟车说、右转弯右转弯，你听我话啊， 哄他是吧、但是我瞬间收到了好多微信， 哦 哈哈，教练你失算了、这以后都无人驾驶，不知要教练。但是我感觉 啊 无人驾驶如果突然出了毛病 啊， 那还得改成人工的， 对， 得有并行的时间， 其实挺吓人的，但是 相当长的时间。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咱们就从目前发展的 AI 现状来看啊，咱们我就是你看我刚才我天马行空想了很多，后来如果像我那么想的话，那感觉人类就直接有可能会被取代。所以我们就说，就以目前的现状来说的话，你所了解到的新闻来说的话，你觉得就是哪些会被取代掉啊？来看一下啊，这个呼噜娃说了。 呼噜娃 说了，人工智能的核心在于机器的学习能力、 哎、 并不仅仅是执行一些指令和操作，就像阿萨比斯当时研发阿尔法狗的初衷也是它的自主学习能力，不断学习人类的经验与技巧，甚至人类的感知能力。我是从事 AI 行业的，希望人工智能能够帮助人类实现更多的不可能， 就是人到不了的地方。 一看这应该也是一位高人，对吧，平时都隐着的那个。但是我想说，你这么一说的话，我突然发现，那我们派出咱们人类的最高的什么柯洁还有那个围棋的那些高手去跟人下棋，这简直就是个圈套啊，你越下 实际上 他就 学 习你啊， 对 吧，所以就应该派我去， 他没有干扰， 我给他下下。 对，就是跟臭棋篓子下棋， 哎，越下越臭，就这个感觉。我明白了，所以要打败他的唯一方法。 他的学习不是一次性的 啊、 而且他不会受到情绪的干扰，比如咱有时候烦了就不想学了，对吧？ 啊、 或者说我对你就是比我强，但我就讨厌你，我就不跟你学，有这种情况 他不会， 哎，机器不会， 对， 机器就可能得告油吧。 哎，所以像如果派一个臭棋篓子，像我这样臭棋篓子过去跟他下， 你也是， 他可能他学一会儿，他直接气子扔我脸上， 突然 滚， 你走开。不想跟你在一起。 哎，来，我的人工智能都降低了啊！好，看看还有其他朋友、啊、 人工智能都降低了。 嗯， 哎，齐峰说，我觉得不会被取代。 嗯， 你某些行业，你制造业，你说我吧、保险从业者，是不是？ 嗯， 我起码这个大多数人，你看他不会主动去买保险呀。 哦， 对不对？ 你得去说服他。 哎、对，那怎么说服？那谁愿意跟机器人聊这个呀？ 哎，机器人说， 一点不懂你， 你快买保险。要不然你出车祸，你会出车祸，你撞了，你买不买保险？你还不买？ 哎、把这电拔了！哎，你咒人家不成？ 哎，对，人家讲究这些技巧性的东西啊，他就取代不了啊。 哎，对， 好， 你得考虑到啊，人是有感情的。 哎，韩小花说了啊，如果 AI 发展下去啊，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失业。我是境外航空公司的票务，如果我被取代了，那我就要去学做月嫂，毕竟你哄孩子机器人取代不了不？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更多的工作被 AI 取代，那么闲置人口会更多，会不会就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产生呢？ 嗯， 闲置人口更多，所以你可以现在想一想， 有什么工作可以为闲置人口这个来工作的啊？ 大家嗨，就没事就可以 那时候不 找点事儿。 那时候机器人都是替我们挣钱了，对吧？那是最佳状态，我们闲着就光享福就好了。哎， 这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傻了呀？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接下来咱们说说旅游行业吧。好吧， 万里长城慕田峪独秀。北京慕田峪长城位于咱北京市怀柔区境内，距离北京城区73公里。 哦， 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景区内山峦叠嶂，植被覆盖率呢达到90%以上。长城全长5400米，也是咱们著名的北京16景之一，国家5A级旅游区，是各国游客游览长城的优选之地。景区内设有一流的厢式登城缆车，缆车全长723米，有万里长城第一缆车之美誉啊，这绝不是夸张 啊。 慕田峪长城旅游景区提示广大游客，根据天气情况，目前已经进入了红叶观赏最佳时期， 哦， 享秋高气爽，乘缆车缆红叶满山，去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吧。这个上周一我还真去爬了。 哦， 真去爬了。 周一去 他有一个慕田峪长城那边有一个视频直播 啊， 还用直升飞机在空中来 啊，来做直播， 我去参与这直播。 哦， 确实是漂亮，真的。而且慕田峪长城确实是这个第一个安缆车的长城， 哦， 而且它缆车轿厢内经常都写着，比如这次缆车谁谁坐 啊， 都是比如说世界各地的名人 啊。 你要登缆车之后，然后再去爬这缆车呢，大轿厢直上直下。 我就关心一个人多不多。 我去那天呢是大早上起来 啊，人 还不多，我大概3点多起的呢，然后6点多到的，人真的不多。 好好， 哎呀， 啊，你去这个点确实不会人太多。 我们看到的这个台子呀，大家都以为那是烽火台，其实不对。 楼， 你看到那个叫敌楼，哎，带檐的，这个垛口墙的，叫敌楼。烽火台其实就是一个土堆，会在旁边的其他的位置设置，这个不叫烽火台。 好，来再来看一下啊，八大博物馆掀起了文创双十一，大英博物馆、苏州博物馆、敦煌研究院、颐和园、陕西历史博物馆今年都将首次参与天猫的双十一，首发100余款文创新品，其中包括什么由《延禧攻略》道具提供方原班人马打造的这个叫什么克斯团扇， 这个是很厉害的工艺了， 按文物原型打造，高度还原国宝神韵的，这叫 祭青金 彩，祭青金彩海燕和清尊，这个珍藏版啊，还有这个灵感源于颐和园的百鸟朝凤屏风的帆布包和电脑包，创意十足的埃及盖尔安德森猫马克杯等等啊。 大英博物馆呢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公立博物馆，今年7月啊，它的这个官方旗舰店在天猫上线，此后呢木乃1000笔盒。 妈呀！ 神秘祭祀玻璃杯， 哎呦我天！ 日本浮世绘雨伞等近80%的产品上新就卖完，上新就紧急补货。 哎呦我天！ 咱们也不弱呀。 哦，咱们是这个为了对阵的这个大英博物馆啊，故宫兵分三路前来参加天猫双十一，除了故宫博物院天猫店、故宫淘宝店之外呢，还包括专门复刻宫廷美食的天猫店朕的心意啊。自从去年4月开店以后，越来越会玩的故宫食品积极拥抱新零售，在北京三里屯、杭州大悦城等地都玩起了快闪店，把故宫文化带出宫墙啊。 这感觉很好哈， 哎，挺好，挺好。 比如国家博物馆呢，也是推出了限量发售的祭青金彩海燕和清尊的珍藏版，唐伯虎的柴门岩雪图仿真画珍藏版，故宫还有金玉满堂中国盘、千里江山图卷原大手卷，陕西历史博物馆推出了仿唐镶金兽首玛瑙杯。哎，咱们这名字听着就特别有吸引力， 哎， 比木乃伊千米盒有吸引力。哎呀，听你说这 挺不错不错，到时候 金玉满堂中， 对，到时候大家关注一下啊。另外再来说一下，每年10月呢是秋冬候鸟迁徙季，这个候鸟们呢途经野鸭湖湿地来歇脚中转， 是的， 今年观鸟爱好者们在这里观测到了林柳莺、短嘴金丝燕、东方中杜鹃等18种以前没见过的鸟类，还看到了每年来这里栖息的全球极微物种，叫做青头浅鸭。 浅鸭 啊，浅鸭啊，潜水的潜啊，青头浅鸭。 野鸭湖现在的鸟种已经达到了343种啊， 这说明咱北京的环境啊变得好 啊，它才会来、 这些生物才会来，而且北京确实是鸟类啊这个南迁的一个重要的通道， 哎、 这是咱们难得的福气。 好、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大帅，你是不是在搜木乃伊铅笔盒？ 哎，是，我得找一找。哎呀，我再看一看，到底会是个什么样子啊？ 那你 用来吓唬女生可以啊？ 就这翻开这，哎，不过我看见一个啊。 啊， 你要注意了啊，啪啪！ 谁？ 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不会被取代 哦， 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让 AI 把你们取代。 你猜猜他是干什么的？做 AI 智能的是吧？ 你猜猜他还能干什么？ 打死他！ 你猜，我一猜，我一猜，打出 来 就 来来来， 今天这是一期出人命的节目。 张玲就说了，我也不能被这个 AI 取代，因为我是口腔医生。世界没有一颗一样的牙齿，没有一样的外伤哦， 真的真的是是是，牙没有长得一样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医生这个 AI 它可能可以辅助医生来拔牙，但是它不能帮助医生做出判断，是吧？ 反正 AI 就拔呗。 对 AI 它不它你嚎也没用啊，别拔了，我疼。AI 它不管， 大夫还能说哎别喊了啊，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走。 对对对对， 它不会按。 机器人就说别喊，叮。 机器人只能一激动就给你放古典音乐吧，啊、算是安抚一下情绪、 哎、 啊。不然 Z 说我是会计，和07年比，不得不说75%的工作已经被机器代替了 哦， 而且估计更多的工作会被代替 哦。坚持好你的底线，嗯， 但是我觉得机器人做了检查，可能还是得靠人 啊。对对 对吧？ 嗯，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一丈魔说，我做风控的，做风控的啊，我这个人工智能就替代不了。你不管多么强大的数据，多好的模型，机器学习、区块链都不能真正的分析到人的风险、信用风险。目前乃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需要人来介入判断。对，就是所有的机器人，你可以给它输入一个程序或者是个流程，它按照这个流程来卡。但是这里边最可怕的是人的可变因素的存在啊，所以这个也确实是。 对，所以刚才那个做 HR 人力资源那个朋友也说了，说当然如果说没有人，我们可能就是被取代，但如果有人，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秒要说什么。 对对， 所以还是得以人对人。 嗯嗯， 我每天累着呢。 嗯，大号豆都说啥？ 大家都，我是做市场和品牌工作的。 嗯， 我们这个行业的工作是要基于大量市场数据、消费者心理研究、社会环境调研。我怎么觉得你说到这儿已经快被取代了？ 对，我已经听不懂了，你知道吗？ 我要做出一系列决策和内容创作，在这个过程中，数据部分可以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但是 真正的能够打动人心，诠释品牌内涵，同时又要把品牌和产品核心价值让人们真心认可为你的产品和服务买单，需要用感情来进行的。而感情是任何机器代替不了的，哪怕这个机器再高级啊，真长。 是，其实你看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先看一看引出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吧。 行。 说美国微软公司10月3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41%的受调查英国企业认为，受人工智能的影响，他们的商业模式将在今后5年内消失。 微软调查英国超过5000名企业高级主管和大企业员工后得出上述结论。调查还发现呢，45%的受调查员工担心自己的工作岗位可能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然而51%的受调查者尚未学习可以帮助他们应对这一改变的技能。微软、亚马逊和谷歌等大型技术类的企业正大手笔的投资人工智能领域。 的确是这个，你刚刚它里面有一句说还没有学习可以帮助他们应对这一改变的技能， 都不知道该上哪儿去。 这就让我想起了冰岛，你知道冰岛足球队当时为什么尤其在今年世界杯上 啊， 就是他取得了那么好的成绩，然后呢有很多人说人家是支业余球队，然后门将是做导演的等等的 啊。对， 其实这是有一点误传，是什么呢？就冰岛因为它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它那地方又冷又小，他们那地方人天生有一种危机意识 啊， 就是每个人都会去学习1到2门就是其他的技能，几个技能，或者是从事几种职业，这样子呢免得自己被淘汰掉。所以你看他就会被就会有一个预防。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养尊处优啊，我们应该对居安思危，就每个人应该就是时时的处在学习的状态。 你看人美国企业多北京话叫鸡贼 啊， 他怕引起美国恐慌，他跑英国调查 啊。哎呦，你看 在本土调 查，哎，已经 找到了木乃伊 铅笔盒，已经太 本期节目已经歪楼了，就是、哎，这取代不取代不重要，到底什么是木乃伊铅笔盒？要不然你设置一下，我设置一下，大家能看见， 来看一下啊。一会儿您回复这个， 啊、一会儿都做好了 啊，等做好了再说啊。 啊， 还有1分钟时间，来得及吗？ 抓紧，来得及。 还有一位 Amanda 就说了啊。这个他本来要求匿名啊，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位匿名的朋友啊，他说这个这个叫我是把车停在路边发的啊，差点都迟到了。我认为服务行业是很难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服务讲究暖心贴心，为什么有些酒店住一晚上几百块钱，有些酒店就要住一晚上几千块钱？硬件都是差不多，他就看服务，真人可以微笑说暖心的话，能够察言观色以提供超预期的服务。比如说听说住店期间是哪位客人的生日，酒店就免费给他送个生日蛋糕，客人惊讶的不得了，一定会成为回头客。机器人是不行的啊，就等等的，反正就是类似于这种服务的人心的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对吧？ 来这个来发木乃伊 啊，如果各位回复木乃伊就能够看到啊，这个木乃伊铅笔盒到底长什么样啊。 对的， 我觉得挺， 反正晚上看见， 我觉得我可能不会买，反正 脸有的是绿的。 好吧，今天早上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最后总结下来的话，就感觉所有的拥有情感的，对吧？ 对， 拥有情感的会给人带来温暖的， 你得是上进的， 对、 哎、 然后呢是不会被取代的。所以希望大家都成为一个热爱工作拥有情感微笑面对每一个人的人， 好人、啊、 好人。好吧， 我是王一， 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 2019猪年福气满满！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